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 那些不是舉藥來的， 因 為 很亂，舉藥是不行的。 但是好少見茶餐廳吃的即食麵呢，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蒸個麵，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戳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好啦，翻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今日有傑斯喺度啦，咁啊有 Stephen 喺度啦， 好，大家 啦， 系大家好， 卡妹都喺度啦，系啦。 喂，俾我宣布咗样嘢先得唔得？ 黄宇咩啊？ 吓， 你想宣布咩啊？ 唔系本周嘅北上频道咧， 啊系 暂停一个礼拜。唉，事完真係顶唔顺啊，大佬啊！ 唔系，大家真係要相信阿杰斯讲，因为咧，我哋而家睇见佢嘅样咧，系一脸病容嘅， 系啊， 即病到咧，基本上系我哋觉得好似唔系好认得佢。 所以咪一阵我先出 post 啦，我哋都系突然决定，我真系顶唔顺啊！咁所以咧就讲声先啦。 佢喺生理同心理上都系一个好辛苦、好重 创状态，就系等于好似曼联咁咯，冇一样嘅。 炒唔炒？ 吓、啊？ 炒唔炒？ 唔系，咁你头先我哋节目之前开节目之前。之前咧就大家都喺度讨论紧系呢一节讲曼联啫嘛，讲尤西比奥，咁、最后我决定啦，讲一九六八年嘅曼联， 我都估到你噶啦， 我都估到你噶啦， 估到你噶啦， 咁我大家开心咯，系咪先？屌大佬，系咪先？除咗球妹唔识讲， 我都估咗尤西比奥咧，今次过身啦，会 好突然咯、啊， 会俾你利用作为英格兰球迷同埋曼联球迷嘅一个。 桥梁 系啦，当为一个失败者咁样看待， 讲啦， 系咪？ 冇咁讲。 佢人生好悲哀，两场最重要嘅败仗都系落喺呢两队波手上。 咁人哋一个好伟大嘅球员嚟噶嘛？ 咁当然系啦。 星期二晚系咪讲嗰啲噶啦？ 系啊， 未听。 横传咗俾你啊，所以 横传咗俾我啊。 系啊， 咁即系啲新评嗰啲都讲晒噶啦。 基本嘢讲晒噶啦。 讲晒啦。 系啊。 咁如果你问我感觉就。即係同阿 Chip 咧講嗰個又係差唔多嘅、 啊， 因為你話我睇得最當然啦， 1966年 啦，即係66年我未出世，咁、但係就成長大咗之後，又會睇翻啲曼聯嘅波，咁你又自不然又係即係如果你個曼聯等咧，你又好難避免會睇翻嗰兩場嘅，其實一場係曼聯啦，一場係英格蘭國家隊啦，即係但係都係同波比差爾頓有關嘅。66年嘅世界盃啦，咁 呢個四強啦，四強啦，二比一咁啊 ，Bobby Charlton 入兩球，咁啊由西比奧入一球，咁嗰場又係兩個對壘啦。兩年之後你去到歐聯嗰場決賽，咁啊又係 Bobby Charlton 入波嘅。跟住然之後一比一嗰球就唔係由西比奧嘅，但最深刻印象嗰球咧，其實就係由西比奧即係尾段。嗰球啊，半單刀咯，其實好靚，走一個好靚嘅位，直線嗰球波係打反擊嘅，奔飛加，咁然之後佢就兩個後衞夾住佢中間，咁啊，然之後就起腳射入緊咁滯，嗰球波我諗好似唔知88、89分鐘咁滯，咁但係就即係曼聯其中一個好偉大嘅門將啦 ，Stepney 啦，其實嗰場波咧，如果你即係我。兩場波都有睇曬全場嘅，其實嗰場波咧，你話就有啲唔同啊，66年嘅世界盃啦，即係Benfica 嘅嗰場波係比曼聯打得好嘅，即係chance又好多啦。我記得上半場其實有一球波由西比奧由西比奧咧就係遠射，即係彈尾嘅，咁應該係佢開紀錄先嘅，咁啊chance又係由西比奧好多。咁但然之後咧，我最深刻印象嗰個都未講完，就係、是。Stepney 救咗佢嗰球之後咧，你見到由西比奧就行埋去咧，即場行埋去咧，係拍掌啊，即係讚佢噶。你咁你都救到，真係服咗你啊咁樣。咁如果唔係咧，嗰球波其實就收得曼聯攻嘅。咁然之後就到加時咧，就八分鐘之內就曼聯突然間就即係鬼上身咁樣啦，跟住就入三球啦，佐治貝斯一球，今時今日仲。健在喺曼城嘅助教傑特一球，跟住仲有咧就Bobby Charlton 再埋齋，即係前後入兩球 Bobby Charlton。咁你如果你問我哋個感覺就係、是，我哋當然唔會睇得太多由西比奧嘅波啦。咁你睇個數據，佢當然係偉大啦，即係佢喺 Benfica 打20多年，基本上佢係超過一場一球嘅，600多場入600多球。咁有一個，仲有一個數據，即係但係呢啲有得拗嘅。咁仲有一個數據就佢打700多場又入700多球。咁但係你無論邊個數據都好啦，佢都係差唔多接近係一場咁樣入一球。咁啊真係入好多波。咁仲有就係62年，整個60年代啦，即係佢。布朗多又攞兩三次 runners up 啊，又攞過六五年攞布朗多啊，咁同埋你睇到佢，你睇翻啲紀錄片，其實係啲人係驚佢㗎，即係同佢踢嗰啲同佢踢親波啲人真係驚佢啊，唔係講笑㗎。 我傑斯會唔會可以即係有啲球迷或者一啲比較 young 啲嘅咧，即係其實可能想象唔到，淨係睇數字或者睇一啲咁嘅。片咧，黑白片或者一啲普通嘅 YouTube 嘅片咧，可能都好难想象到由西布嗰阵时有几咁劲啊！即系除咗你讲嗰场68年嘅赛事咧，咁其实礼拜二开波桑咧，我 有两场都好劲啊！ 系，咁我而家再讲，但系我哋即系当一个形容啦，我开波桑。咪后咧，我哋大家有倾过交流过咧，点样去形容由西比奥咧？我哋系嗱，俾你就唔好讲啦。咁我用由西比奥咧，我哋就话由西比奥咧系杜奥巴加二度。又有身材，又速度， 有身高， 系啦，佢系即系唔系一个好似以往匈牙利时代或者嗰啲系一个中间一个柱等型嘅中锋，佢唔系嘅，佢好似杜奥巴咁，又可以控到波，又可以撞得，但系佢又呢度咁快， 佢后期其实打到差唔多中场嘅， 系啊， 好多波系后边上，但佢速度好快嘅，即系佢好多时系喺中场攞到波。一個轉速咧，咁佢可以過幾個，咁啊，然之後又左右腳都射得。 我諗佢得一個特殊嘅意義就係佢可以話係嚟自非洲大陸第一個真係世界級球星咯。係 啊， 係 啊， 冇錯。 因為 邊個唔知非 洛桑比克， 洛桑比克 咁嗰陣時就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啦。 嚇， 係啦，咁係第一位啦，即係真正嚟自非洲大陸嘅球星。因為你諗下嗰段時間之前，其實除咗即係巴西嘅本土會有啲黑人球員啦，佢哋即係其實可能來自非洲啦。除此之外，個球壇都係基本上係。由白人雄霸噶嘛，咁白人嗰啲即系当然白人都有速度化嘅球员，但系真系同最快嘅非洲人比，我就真系觉得系真系争一啲。咁呢个火车头打法咁样嘅由西比奥就即系好似即系带来咗一个好大嘅威胁，对于好多防守球员嚟讲， 即系有速度啦，有力量， 系啊，好难应付， 技术又好好啊，即系所以系一个好全面嘅 系 即系射手咯。咁所以 佢咪历嚟世界杯神射手最多嘅？ 唔系，历嚟朗拿度， 嗰个系法国嗰个 方廷， 法国方廷 季， 嗰个季就嗰届系太恐怖咯， 太早13球， 一季有13球， 冇噶啦，即系前无古人噶啦，因为你嗰阵时可能啲。 對手太過強軟樹，但係 嗰陣係2008年啦。 其實你講由西比奧咧，66年世界盃咧係一個好睇嘅。嗱點解？嗱就點又要咁講咯？其實因為即係英國人嗰個足球製作又好，咁你而家咧，如果你有興趣揾翻咧，其實好多場你都可以揾到全場嘅。咁、但係即係同埋個製作係好好嘅。 冇錯， 即係譬如甚至你譬如話嗱，你係英格蘭等嘅，你睇翻當年四其實唔係四強對葡萄牙，四強對阿根廷嘅， 係咩？ 八強好似先係對葡萄牙，你幫我 check 下。 英格蘭佢係第四名嚟㗎嘛， 四強 佢係季軍嚟，佢係季軍 對阿根廷嘅， 佢係季軍嘅， 佢八強應該係對北韓。 北韓 唔係我講英格蘭啊， 英格蘭 對阿根廷 係啦， 我咁我知 英格蘭分組賽， 即係話咧 英格蘭分組賽， 如果你英格蘭等。你甚至睇翻英格蘭對阿根廷咧， 係 佢都有全場，又係好鬼好睇嘅喎。 係 其實嗰屆咧係嗰屆真係好睇㗎啦。你嗰初賽又有比利啦，咁你係協住兩屆冠軍嘅巴西啦。咁比利又好早， 好早俾人踢 第一場。 嗰場又係同由西比奧有關啦，3-1就葡萄牙贏巴西啦。咁嗰場波就當然啦，就即係揾咗好多人去招呼比利啦。但係你如果又有翻全場嘅喎，如果你睇翻全場咧。咁又要還返葡萄牙一個公道喎，唔係赤葡萄牙打得矛喎，即係巴西都打得好撚矛喎，大家各自招呼㗎咗，咁但係即係嗰陣時嗰個比利，咁你係要傷咁就傷囉，咁傷咗就咁啊，然之後就嗰佢分組賽出唔到線㗎嘛， 係 啊，匈牙利第二名出線㗎嘛，葡萄牙第一名出線㗎嘛，咁啊， 冇錯， 咁嗰屆踢走，咁嗰屆其實粒粒 star 㗎，你巴西有比利，葡萄牙有由西比奧。英格蘭你真係不人不數波比查爾頓，因為 Boy Charlton 真係嗰屆又係真係即係超勁。咁你話譬如話六 仲有好多啦，仲有巴華啦， 比金 但初出道嘅比金巴華 啦，係啊，即係 巴西加連查啦， 啊加連查啦， 都係著歌就係最 fit 嘅， 好多即係粒粒 star。66年咧，如果你問我咧，係好睇過70年嘅，起碼一定係好睇過70年嘅，係啊，即係 70年啊，大家就睇嗰兩隊，巴西同意大利咯， 太勁啦！巴西又已經有 太誇張啦， 係啊，咁所以66年嗰屆咧係，我係覺得好 混巡啲嘅，混巡啲嘅， 係啊，好正。 歐洲同南美嘅實力都相當咯。 咁你仲有一場好偉大嘅由西比奧嘅賽事，就當然係 對北韓 嗰場， 對北韓嗰場 八強賽 嚇。咁北韓又嗰陣時即係又係 上半 翻咩神經， 上半場呢三粒 贏過意大利， 冇錯。 跟住然之後就出線咧就。對葡萄牙，咁然之後呢 一開波三粒， 一開波贏3-0，北韓贏呢、這個 葡萄牙 3-0，咁咪咁你真係嚇死人，咁咪諗住都又係冇得打㗎啦，咁嗱嗰場波就真係靠由西比奧啦，一個人入4球， 不過有兩球係十二碼嚟， 有兩球十二碼，但係你睇嗰場波有全場睇㗎又，嗰場波你睇住你就睇到嗰個由西比奧嗰個影響力咯，即係入下球入下，即係嗰個壓力係逼到。班北韓仔咧，係後屘就開，即係後屘就開始入到第二球咧，你都發覺佢都 亂啦，信 心都盡失 嘅，亂啦，亂呢 場，係啊，即係好睇嘅嗰場波又係，咁你可以其實有興趣可以查翻好多場啲咁嘅波睇咯，咁你整個成個我諗由西比奧個 career 就當然啦，即係可能係遺憾係多過。即係咩嘅？因為佢真係好多時就去到 大賽，大賽 大賽佢就係唔得嘅。喺歐聯佢冇攞過㗎， 攞過一次， 其實 攞過一次， 攞 過 一次都有攞過， 攞過。 但係 四，我唔記得有3次定4次決賽，但佢有3次係攞唔到冠軍。 係啊，第一次攞射手佢攞好多嘅， 冇錯。 嗰陣時嘅即係嗰陣時叫歐洲杯啦 ，European Cup 啦。嗰陣時佢攞好多神射手嘅，好幾屆都係我記得。係咁所以嗰晚其實佢嗰個 消息。 即係消息其實又好突然， 都幾震驚。 係啊，即係知道，我記得係知道佢過身咧，其實都仲未知道佢係咩原因過身嘅。即係英國嗰邊報道都仲未知，咁到後屘先知道係心臟病、 心肌梗塞咯。 係啊，咁你啊，即係因為雖然佢話佢都係有翻咁上一年紀，但係我哋成日都會見到佢噶嘛， 見到佢啊， 佢成日都睇波嘅。 近呢十年都即係仲係成日見到佢。 係啊，咁你知道，譬如話佢阿斯朗， 阿斯朗誒契老豆啦， 老豆咧係咯，即係成日都會。睇波啊！葡萄牙國家隊又成日睇波。 你上當年佢搞歐洲亞杯，大家都見到佢啦，即係葡萄牙 嘅 舉辦嗰屆， 就係嗰個 mascot 啦。 係啊，即係見到佢個人又係好壯， 同埋個樣冇乜分別嘅。你見佢以前個髮型咧，即係嗱，你個平頭裝長嘅頭髮咁，變咗個波咁。佢其實去到晚年 咁，佢同比利都冇乜分別嘅個樣又。 都係 比利都係即係像。 比利就因為老未老先衰啊嘛。佢30歲個樣同50歲個樣真係。 係冇乜分別嘅嗰陣。 咁游西比澳都係㗎。 佢係睇嗰隻囉。 都係嗰隻。咁你即係你仲有現在老人家啦， 波比齊 老 啦，其實波比齊頓同個人都係冇分別嘅，其實。 啊，波比齊頓 嗰陣個樣 好快定咗型啊嘛， 嗰陣個樣嘅亂味老先生 已經開始甩曬啦， 已經係地中海， 即係開始地中海。你見到佢踢波又好正啊，踢到咁上下咧，嗰啲頭髮就跌落嚟 㗎， 跌落嚟嘅，即係打橫跌落嚟㗎嘛啲頭髮。咁但係波比齊頓即係我其實即係我都忍唔住要講多幾句波比齊頓啊。66年嘅波比齊頓其實係真係好犀利嘅，即係我諗有兩球。波系令我印象好难忘，譬如第一即系譬如英格兰嘅即系第一主场啦，第一场波嗱，我唔记得第一场波和边队啊，你我帮我 check 下我 check 紧， 总之系和咗波吓，和乌拉圭咁啊，俾人屌到飞起嘅。第二场我唔记得赢边队， 墨西哥 赢墨西哥第一球波 Bobby Charlton 入嗰球波咧，就系真系即系又系靓到一绝嘅，即系咧就佢就后屘事后话咧，佢就话。冇啊！屌阿藍絲叫我，即係領隊藍絲，佢又叫我屌放膽啲啦，有位就射啦。佢真係帶幾廿碼，跟住然之後咧就唔係20-30碼到啦，就起腳咧。咁有一個好靚嘅遠射，咁大家都知道嘅。如果大家有睇過 Bobby Charlton 踢波，就即係嗰啲遠射係真係好 Q 勁。咁你又講翻就係對葡萄牙咧，佢入嗰球波又好，即係又係一絕嘅。即係我記得應該如果冇記錯咧，係嗰。大腳龍門即係開個龍門球上去咧，就靴斯同個龍門撞埋一齊，那個龍門係將個波踢翻出嚟嘅，就靴斯攞唔到，佢就後上冚上嚟咧，喺個禁區頂係第一時間，即係第一個反應就即燙嘅，即係好有智慧嘅。咁佢其實兩球波都係後上入嘅，對葡萄牙嗰場波。因為呢啲我哋咧，你講上個禮拜嗰啲波，我唔叫記得啊。你講翻呢啲咧，即係我大佬真係咧，咁你睇個筆下，即係幾100次又唔知有冇啊，幾十次都有，即係得閒就攞翻出嚟睇啊。咁所以即係好印象深刻嘅。咁嗰屆即係忍唔住又講多幾句啦。即係 Bobby Charlton 其實又係嗰屆真係踢得好好嘅，又係一個好咁啊，最後攞到冠軍啦。咁仲有即係你話健在嘅，頭先想講仲有一個比頭先我哋講嗰啲更加都老過曬地啊！迪史提芬奴都仲喺度，大佬 冇錯， 係啊，咁啊，仲有陣時， 但係迪史提芬奴就未打世界盃嘅， 未冇打過，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偉大球員，即係啱啱都幾，即係呢個就仲比其他 係咯，即係嗰幾個球會嘅大佬阿爺級嘅人物咯，即係賓菲加就係佢啦，咁如果皇馬 迪史提芬奴，如果見到尤西比奧都仲可以叫聲細佬嘅，大佬 可以， 直頭係啊，直頭係， 我諗應該80。 因為佢又再早多一個年代咯，50啦， 佢五十年代噶啦， 係啊， 五十年代噶啦， 所以呢啲即係好偉大嘅球員嚟嘅， 係 係啊， 嗯， 咁啊， 點啊？ 想聽 點樣兩個曼？ 想講由西俾我講埋成節，誒唔講曼聯，真係慘。唉，咁點啊？ 頭先傑斯講話上個禮拜啲波都唔好記得，但係你都記得嘛？你梗係唔想記得上個禮拜啲波。 係啱嘅，啱嘅。 好少可一個禮拜輸三場波。 輸三場啊！ 七日輸三場。 係咁，好彩有兩場係杯賽嚟嘅。 係好彩個冇一點影響到個聯賽個位置。 多得莫耶 B 啦，係啊，真係啊。 點樣叫莫耶 B 啊？除咗順口之外， 叫啦，叫到佢走為止。 好聽啊嘛！ 嚇！ 因為 嗰度好 B 咯， 嗰度好 B， 好 B 咯，真係係咯。 B 係咩意思？即係知多啲 B 係點解？ 嗱，低能 即 係啦， 嚇 B 咯，真 係。係啊，但係 B 係仲比低能仲大鑊嘅，就係佢唔知自己係低能嘅，係啊，即係仲成日以為自己好醒咁啊！你知我哋見過啲曾經叫阿 B 嗰啲人都係咁嘅，係啊，所以嚇我你係你冇見過，你冇見。我見親嗰啲阿 B 好不幸嘅，我見親嗰啲阿 B 都係咁嘅，佢即係佢自己好低能，但係佢唔知嘅話就係嗰下係最大鑊啊嘛，係即係佢知道自己低能嘅就冇所謂嘅，但係佢真係唔知嘅話先大鑊，係啊， 所以有 咩咁啊係咯， 咪先問下啦，球員咩感受啊？即係連輸三場， 我其實每一次咧咁啱咧，我都係同即係有同阿傑斯 WhatsApp 話。我哋係自己私底下哭波喪，我哋唔會衰俾你哋睇，我哋係堅持繼續支持我哋嘅。 眼淚在心裏流啊！ 買我係咯， 我有少少 好難得嘅，即係卡妹咁年青一代，即係有你即係有呢種態度。咁我就冇乜所謂嘅，即係我都話我記得我上個禮拜有一日同阿 我同阿 Stephen 飲嘢啦，撞咁啊 Stephen 介紹嘅同事俾我識啦，又係一個曼聯等嚟嘅，咁啊都係又係同我咁上一年紀啦。 但佢冇好氣餒啊！ 佢話有乜嘢啫？ 系啊，有边度讲 我哋捧嗰阵时都系咁噶啦， 我冇讲唔出啊， 惯晒啦，系咪先？咁我哋即系调整少少啫，咁啊翻翻去嗰个年代咯。 你仲有得调整，因为你经历过嘛。 系啊， 但系我系冇经历过。 系啦， 就系我系成日呢个礼拜咧，有少少个即个感觉可以分享，就系我成日都鼻头一酸嘅，真系我唔系话好平时要。我唔係啲好呼天搶地啊，場場波都有得喊，我係唔撚得嘅，我唔會咁易喊嘅。但係有時一望到你翻到主場， 係， 屌你咩叫主場優勢？你有時睇到即係杯賽，其實曼聯不嬲都係爆棚噶嘛，但係你睇到開始好多空凳啦，咁啊開始 都唔係去到輸咗波，輸咗波先走啫。 主場優勢咩叫優勢？冇啦， 都仲七萬幾嗰日對新對聯賽杯都仲七萬幾噶。 個鼻頭一酸就係點解個主場突然間變到好似係一個俾人屠殺嘅場地嚟嘅咧？已經唔係自己可以有翻嗰個霸氣，即係。所以我係有少少鼻頭一酸，就係呢個感覺咯，好心酸咯。 正常嘅，個個都難接受噶啦，即係主場輸咁多場， 係啊， 即係呢個呢近呢幾年都冇試過，咁都唔即係我諗，其實嗰啲都唔使再講，即係我諗係乜嘢紀錄都俾佢破曬嘅， 係啊， 即係佢嚟到原來係破紀錄噶嘛，咁即係恭喜曬佢啦。咁問題其實就好多啦。咁我諗我就係想講咯，即係。呢個可能只係一個災難嘅開始咯，即係我諗咁但係即係你而家見到就好多人都盤算緊，其實譬如話，喂係咪上唔到Big Four會點啊咁？咁我諗上Big Four嗰個咧，即係如果你唯一有一掹嘅就係嗰個情況嘅啫，即係起碼你都仲係從利物浦爭五分，咁然之後跟住咁啊睇嗰五分係有冇得咩咯？咁但係好多人就好多曼聯等就已經係成日覺得，喂隊波又即係會唔會去到尾都係第七啊、第八啊咁樣？咁係嘅時候，咁你都要 接受㗎， 都要接受㗎啦。 咁你唔通因為佢第七、第八而你 係啊？唔係，但係我想講係嗰個災難嘅開始咯，因為你見到球員嘅即係離心啊， 係呢個 係啊，或者仲有就係爭論緊喺度換領隊唔換領隊啊，咁好多呢啲咁。 仲有爭論緊簽邊個啊，買邊個啊，即係始終一月仲係可以做買賣。 我都係嗰句咯，我同上禮拜其實我都冇改變個立場，真係。我覺得買邊個人咧，其實已經唔係太重要啊。因為個問題就係你買翻嚟阿 B 識唔識用先？係阿 B 唔識用嘅，你真係冇辦法㗎，阿 B 仔係咪先？咁所以即係。買人唔係一個買唔買人嘅一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應該喺自己擁有嘅，或者喺佢自己個心態，或者佢各樣嘢佢調整咗自己。 嗱，你每個禮拜其實 我唔希望佢喺外面買咁多新嘢咯。 每個禮拜其實最辛苦睇住曼聯打係乜嘢？即係我就覺得係個打法嚟令我係最辛苦咯。即係今季一場場係最辛苦咯。即係佢係不斷都係唔改變嘅，仍然都係好單簡咁樣兩邊。譬如其實即係嗱，譬如嗰日我查開。讲啦，譬如我睇足总杯，睇阿仙奴赢呢个热刺嘅时候，我都谂起我自己队波。咁赢热刺几咁容易，简单到无伦啦！你肯入射咪赢咯。喂，真噶、哦，嗰条后防睇，即系热刺条后防系真系都会存在问题噶嘛。但你又谂翻起我哋嗰队波对热刺嗰阵时候。点解打极都打唔到入去？仲嗰个多神打得鬼咁好嘅，因为好简单啊嘛！你啲波成日都系两边，即系分两边出。咁我总之排两只好 strong 嘅闸喺度，团重兵喺两边。啊，你又冇乜机会出到？你出到嘅时候，我又有两条啲传统嘅英国大闸喺度。喂，即系你又而家咁你而家有多好顶得嘅人咩？咁我多神一個都搞掂你啦，咁但係你睇人哋踢，哇大佬水人射地咁樣係咁啊穿穿插插咁又搞撚掂你啦， 有激情，係咪先 入多兩球都仲得啊先頭， 咁又誇張嗰啲， 唔係但係你係即係我哋即係曼聯就冇呢隊冇而家冇呢啲咁嘅波，同埋信心咯，你每個禮拜咪見到隊波嘅信心就係咁跌咯，係咁跌咯， 每一次見到都好似撇過一次， 喂好似係理想。阿迪，你想讲曼联噶？ 你有咩感受啊？ 唔系，觉唔觉得应该要炒咧？ 吓， 莫耶斯， 点解要炒？我 你唔好成日谂住炒就系个 solution 先得噶。 唔系因为 嗱，你睇话呢啲扑街咧， 但唔好你唔好觉得我同阿超咧阴谋论先啦。我哋好即系我觉得要好公道讲翻句说话。 系，梗系啦。 当你哋去。 其實我真係有感而發咁講一句，即係見到譬如 chat room 大家有啲曼聯朋友啊，你啲 車路士朋友啊， 我唔理車路士朋友嗰句啦，我淨係你我唔阿、啊、夏生嗰句嘢我唔理佢先啦，淨係啊你有位網友係阿李次翁 先生 啊，李次翁，咁、我想同你講，其實咧你引用嗰句時候嗰句今日。唔屈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咧。我年几前已经赠送俾杰斯噶啦，已经讲咗呢个问题，即系当你哋队波，即系去到你有冇好似我哋话，无论系阿迷、利迷咁，你即系咁样去撑队波先。你净系讲话换咗个领队，但我真系好想讲，今届阿曼联嘅问题系好多好多。反曼虽然系反曼，但佢有啲分析系冇错噶。班球员大哥到底系球会？大定系个定系你成日想做死领队，定系佢到今时今日净系识得接受费格逊嗰套？咁如果系嘅话，咁呢班球员有冇为个队波去尽佢嘅力先？ 唔系，佢都冇反，唔系佢都冇话要换。 我知，但系即系我净系想我用翻嗰句啫，我想话俾你听呢句嘢，你想送俾其他人嘅时候咧，我想话俾你听。年几前我已经将呢句送俾你哋曼迷㗎啦，我就睇你几 送 嘅。即係我都话俾你听，就係话当你哋面对呢个问题嘅时候，係每个队波都有呢个循环，一定有㗎啦。呢个问题係你而家将所有站係、你哋嘅通就係成绩唔好咪炒领队囉。但係大家心知肚明，譬如用返阿杰斯你嗰个諗法就係、就算你换领队，我真係好坦白，你换领队换边咩人？你班而家班球员大家俾其他人睇到就係大哥嚟嘅。我仲要上场，你搏唔？你跟唔跟我套先？你跟老费嗰啲，你一定要跟老费嗰套，咁点玩啊？喂，大佬，老费系你哋嘅神嚟噶嘛？咁你如果个个都要跟你老费嗰套，咁除咗边个，仲有边个可以压得到住场啊？摩连奴啊？ 唔系问题会有几个嘅，嗱，即系有啲有 WhatsApp 过我嘅 ，OK， 又问我喂，系有冇后悔？唔当初唔拣摩连奴，我即系毫不考虑话俾你听，系冇啦，因为系真系两个。世界嚟㗎嘛，即係你自己知自己事，我哋對波係唔會有一條咁嘅水喉會俾到摩連奴，我諗即係格格不入嘅，即係亦都話冇乜話後悔唔後悔。第一，我都話作為一個球迷，我哋又冇權去投票去選擇我哋心愛嘅領隊嘅，我哋只有其實揀邊個我哋都要支持嘅、啊、，OK， 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啦。第二就即系我你话今时今日炒唔炒佢？咁啊炒唔炒佢？其实即系你睇下佢输到去嗰个地步系收唔收到科咯。即系因为有好多嘢亦都要考虑嘅。譬如话你话个股价会唔会喂一路咁输一路输一路输输输输到跌嘅时候，喂大佬啊个波都顶唔顺嘅时候，咁你真系有可能会喐佢。咁呢个即系其实唔到我哋讲，我哋只系会讲翻而家目前嘅嘢。即系你见到，我谂当然佢系有一个最大嘅责任啦。即系阿莫耶 B。咁但系 喂，我俾 有几样嘢嘅。第一样， 你先 可能系个即系。佢要炒起晒成個班底啦、即係呢個一早都話季初都係講係錯。 係啊。 第二其實譬如話頭先 Steven 講嘅嘢亦都係我譬如我自己我都會預計到，因為我都話啦，你如果換咗個領隊，班球員就起哄啦、 啊。 我好多好即係我如果大家聽返深埋嘅時候我都講呢個消息，即係話老費退休呢個消息，我話一出嚟嘅時候我都講㗎啦，今季你就見到一隊真面目嘅曼聯啦。首先就係我哋見到呢幾季曼聯嗰個人腳其實係即係唔係想象中咁強嘅。OK， 大家呢個可以即係我諗都冇乜反對。咁你當然有個好神嘅領隊喺度，咁帶住隊波，咁仲搞得掂。咁只係話季初就係話我哋仲諗緊上季我哋同我哋贏第二嗰隊車仔，係咪車仔呀？第二上季咁我哋都贏11分啦，咁我哋衰極都應該唔會有